想到什么生存意义，想到没完没了。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欢迎来到 FM 九十八点二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本期的女神小雨。那今天呢是周二，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旅行方面很轻松的话题，就是大家平时在旅行的时候，尤其是女生可能会头脑一热而买一些回来之后发现根本没有用的东西。而今天呢，我也请到了我的好闺蜜海鸥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的。一起欢迎海鸥。 Hello， 我是多肉，我又来了。 所以你最近减肥成功了吗？ 没有，现在冬天我有点复胖了。 我知道，我只是礼貌性的问一下。 再见。 大家也可以在一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酒吧，或者是在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直接找到活力酒吧，就可以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或者如果你要是有跟我们相同的经历，乱买经历的话，也可以在直播平台上跟我们进行实时的沟通和互动。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女神麻辣烫，来看一看有什么新鲜的资讯。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女神麻辣烫，因为是海鸥来做客，所以我特意准备了几条，基本上都跟吃有关。 谢谢，还是你懂我。 海鸥，你最近知不知道很红的那个网红食品脏脏包？ 我知道。哎，今天我中午的时候还想去买呢。你知道现在它的那个营销方式已经是按小时来卖 啊， 它不是一天全天都在卖， 它好像是下午1点钟和5点钟会分别出炉一批。 对对对，他一般 抢，而且一个人限定只能买两个。 我只知道是一般他一点开始出售，他说到五点，但是一般到2点的时候他就已经卖空了。 啊，真的吗？ 对。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对你来说也无所谓了，你也不会吃的。 我会吃，我会很想吃。 你只是尝一口吧。 而且昨天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找黄牛买了几个这个脏脏包。你知道黄牛炒到多少钱一个了吗？ 多少钱？ 100块。脏脏包原本的价格是26块钱一个， 这个跟当时喜茶有点差不多。 对，所以就是要提醒大家，是说虽然是一个很好吃的美食，但是你仔细想一想，它其实只不过是牛角包和巧克力酱混合在一起。 把黄牛的微信推给我。 我没有，我还是想尝试。所以建议大家还是不要去花这么贵的钱来买一个面包了。 但是 就是如果要是能碰巧去尝一下，倒也是好的。 碰巧是碰不到的。 真的吗？ 真的，它太火了。就真的太想尝了。 那祝你好运咯。 对，你把那个黄牛推给我。 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想跟大家说的是我在网上发现有一个和网红脏脏包一样的颓废系美食，它来自于意大利的西西里。为什么叫颓废系美食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是全世界唯一用古代的方法做了一个冷处理的工艺制作，让你能够品尝到最极致丝滑，然后你的味蕾会随之起舞的一款巧克力甜品。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在我们播放的视频是一款关于意大利的一个很精致的甜品。那正在收听我们 FM 98.2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在活力酒吧新浪微博上面搜索活力酒吧来收看这个视频。好像感觉国外的甜品做起来工艺都很繁杂。 对对对对对，而就是巧克力是吗？ 对，他说是一种冷处理，不是经过那种高温加热的， 就让它自然凉呗。 糖和稳定的温度来保证巧克力丝滑。 这是什么？哎，看着不错哎，这个。 哇，这是一个饭团，所以海鸥你很适合去欧洲旅行。 我真的，我觉得我去欧洲 能让你吃的抬不起头。 是，而且那儿东西很适合我，都是甜甜的，带着芝士的那种东西。 哎，那如果你一整天都吃这些很甜腻的东西，会觉得烦吗？ 不会，我会觉得很幸福。小橙子，这不就是咱们的窝头吗？ 但是它里面是有内馅儿的 哦，肉碎芝士， 而且馅儿里面会放巧克力馅儿。带来肉食与甜食融合的完美感觉，这个好像只有在国外能吃到。哎，咱们这边确实没有看到过这种系列的甜品。 但是我觉得其实还好，我觉得中国美食博大精深，我觉得一定能找到一种东西，就是窝头的咱们那个窝头菜团，它把里面加了芝士之后就是这个 东西。你往里面抹点那个超市里的巧克力酱，可能有同样的口感。 对， 所以这个就是旅行的意义。我们之所以就是感觉旅行很好玩，就是因为你去不同的地方都能够吃到不一样的东西。 是的，是的， 是的。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聊的也是最近很红的，在东京街头有一款神奇的美食。 嗯， 我们还是别太说太多话了，来放视频吧。这款美食呢，是我感觉它有点像咱们国家的那个煎饼。 对对对对对，还有像那个叫、台湾的那个叫什么， 它那个 蚵仔煎那个。 对对对、那个小哥是先往一个很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铁板上面放了很多个面饼。这个其实工艺，这个 还 是跟那个煎饼是完全一样的。 对对对，还挺简单的看着。 但是之所以吸引我的点是它最后往上面放的那个馅料非常的丰满，而且它这款美食推荐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你爱不爱吃葱？就有很多人会觉得，如果这种饼里面配上肉，放很多葱的话 会 很 香。 嗯 嗯，我其实还好，但是去看这个比刚才那个有食欲。 但是这款美食不推荐给热恋期间的情侣， 吃着有点不太好看，不太洋气。 对。 但这个其实挺像日本美食的， 是吗？ 啊，就是亚洲的那个美食，好像都有点这种感觉。 现在更像这一步更像煎饼了，因为往里面放了很多鸡蛋。 芝士吗？就是 这个应该是一层芝士。所以如果你在路边看到这种小摊，你会愿意尝试吗？ 我可能会，比如说朋友多的话，大家买一份还好， 一起分着吃。 对对对，因为这种东西可能吃一点就会饱了。 你别装了。你吃不饱， 但是我以肉食为主啊，这种主食吃了就会饱的。 你看不觉得很诱人吗？ 颜色还不错，但是其实真的有点像咱们的煎饼果子。 可是它最后盛出来是会给你放在那个一个盘里面，它不是把它卷起来。 很好看了， 对。 那你们去日本的时候有看到这种东西吗？ 没有哎，没有看到路边有摊儿，路边的摊儿一般都是卖那种章鱼烧。 嗯， 对。 这是在东京。 是的， 还不错呀，还不错。 好，视频我们就暂时先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最近去东京旅行有看到这个的话，可以尝试一下， 值得尝一下了， 然后告诉我们好不好吃。 对， 接下来呢是最近马上就要过各种各样的节日了，各种各样的节日，所以呢很多品牌就出了一些节日限定款。 哦， 是的。这些节日限定款，所以我们今天也准备了一些图片给大家看，然后我跟海鸥会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评测，就是这么多的节日限定款，我们到底该怎么选择，或者说有哪些是我们不值得剁手 的， 有哪些是一定要买的。首先来看到的是这样的一款彩妆盘。 哦，这个其实每一年到比如说圣诞季啊，或者是黑五啊，都会有很多这一类的这种。但是其实有很多，我看过一个评测，说70%的这一类的东西，其实它还是不值的。 我是非常不建议大家买的。刚刚我给大家放的那个彩妆盘，大概在 我上大学很早期的时候买过一 盘，就有这类似于这种的， 到现在还完好无损的摆在那儿、哦。因为女生被它吸引的点就在于它太好看了， 对对对，而且 感觉 很全， 就觉得什么都有。 对， 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很鸡肋，它上面眼影的颜色你也用不太上。 对对对， 腮红呢，咱们平时出门也一般不涂。 对， 而且它那个彩妆盘里面给的眼线笔，通常都是那种很容易晕妆的眼线笔， 很小一支， 而不是眼线液， 嗯、 所以很不实用。 尤其是我觉得它最鸡肋的是。他会把就是比如说腮红或者是那个散粉、 嗯、 那个块就这么点儿、 嗯、 你根本就铺不满全脸，就相当于是摆设了。 我可以铺满，是不是你脸太大？ 好吧，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几张，也是都是一些节日限量款，比如说什么、嗯、唇颊露呀，还有限量款的圣诞的指甲油啊之类的。 这种东西我是不会买的。 对，所以我想跟大家说的是，接下来我们会给大家放一系列的图片，大家也可以跟着我们的视频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还好像那种口红的就是合集的，也要看它其实它的颜色。 对，因为它不是每一个颜色都那么实用的。 对对对，它可能有的时候三个里会配一个颜色特别冷门的，然后回去基本上会用不到。 对，所以我多年来的经验，混迹多年彩妆界的经验，是想提醒大家的是，比如说像现在放的这种什么你一直用的什么神仙水、 嗯、对对对， 如果你是一直在用，它又限量，价格又还不错，那我觉得是可以入手的。 是的， 对，因为这样会很划算、嗯、可能还会有一些试用装的赠品啊什么的，就是你平时一直用过的，知道它很好用的东西，对它知根知底儿的，像那种彩妆呀什么指甲油，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 尤其是口红，你比如说买了一个套装，其实那三个颜色你比如说你有两个都不喜欢， 对， 你买回来其实根本就不会用的， 嗯， 所以你里外里还是不划算的。 对， 还不如直接自己买好了， 完全是这样的、哦、而且它包装每年都在变，所以根本就没有必要。 对对对对， 包括像一些我更建议大家买的这种节日套装，比如说像是你经常用的什么面霜呀， 嗯， 护肤品的， 对， 或者是刚放出这个图片的有一个卸妆油的，如果你一直用这款卸妆油也 OK、 哦、对， 因为至少你能可以把它用得完。 对, 对， 什么晚霜啊早霜啊，然后、嗯、早霜是什么，日霜不好意思， 早霜洗澡的时候抹的霜吗？ 反正就是类似于这种啊，就是随时都能用的、 嗯、 它不会随着比如说时尚度啊什么会变的那种东西， 是 攒一些还好， 但是可能小姑娘们还是会忍不住被这些产品所吸引， 因为它每一年包装都会变，一变了之后你会觉得好像东西变了，其实它换汤不换药。 对，像咱们这种小姐姐已经历经很多年，这也是我跟海鸥给大家的一些建议。那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百分百 party 环节、嗯、来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我们当时在旅行当中买了那么多莫名其妙的东西，但当时为什么还要买，真的是很糟心。 对， 一会儿在百分百 party 环节我们也会给大家介绍。那我们今天也把我们乱买的一些东西带到现场来、嗯、在之后的环节当中呢，还会做一些现场的交换，看看有没有什么能互相利用得上的， 看看你有想要的。 目前看来我们俩对方对于对方的东西都看不上眼， 超级嫌弃， 很嫌弃。好了，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奇妙的旅行。 说走就走的旅行，总会有欢乐和奇遇，美丽随心所欲，奇妙的旅行它，我们的 party 要开始喽！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今天是星期二，我们一起互动的话题是旅行当中头脑一热买来的没用物品。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呢，也是我多年的好朋友，以及经常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多肉小公主海鸥。我们一起欢迎海鸥。 自动鼓掌。 你为什么只鼓掌不说话呢？ 不是啊，因为我觉得就是每一次你对我的称呼都不一样，我现在有很多很多称号，而且会随着嘉宾的不同组合方式不同，然后对我的称呼也会不同，我觉得大家都不会记得我了，你知道吗？不是一个人， 大家会记得你多肉这个特质。 对对对。 OK， 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一直播，或者是在新浪微博上面搜索到活力982、嗯、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因为在现场呢有很多我们要现场展示的东西是大家在广播里面所听不到的。当然了，如果你们要是有同样的经历，或者是你们也买了一些很糟心的东西，也可以在直播平台上跟我们互换一下，大家一起沟通一下经验。 我觉得是女生就一定会买很多糟心的东西、uh-huh、我觉得无一例外。 所以这样吧，海鸥，你把你的东西拿过来离我近一些，让我先来目测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我感兴趣的。 我觉得好吧，你自己看看吧。 我大概看了一下他的东西，我真的一个也不想要， 一点也没有夸张。所以要不然这样，你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是在哪一次旅行当中发生了什么事件让你买了这些这么糟心的东西？ 你跟 我 说，我 一个一个来说吧。 你最想知道的是哪一个？你先告诉我。 我最想知道的是这个这一板东西是怎么回事。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是什么啊。它是一把很奇怪的东西，上面有小象的图案，然后下面 很多种样式，好吗？ 星星的图案，我看看还有什么，只有小象和星星呀、啊。还有一个这个很奇怪，不知道什么标志，假装自己是美少女战士吗？ 你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吗？ 是什么？ 这个是纹身贴，就是属于那种就是贴上了之后，你只要不洗澡，它就不会掉的那种东西。就是你懂，有的时候你特别想酷酷的，然后那你又不能纹身， 我就想问问你。这个图案哪里酷？你跟我讲讲哪儿酷。 这个大象小 S 跟大 S 都有啊，当时很流行的，好吗？ 真的吗？ 对，但是我事先说明，这个纹身贴是我大概两三年前买了，但是三年之后的今天，它依然在我的那个抽屉里放着。 那你当时买了，立刻贴上吗？ 我贴了，当时我觉得特别酷。 幸好当时我不在你身边，不然我可能会假装不认识你。 我真的很，当年我很想推荐给你，但是我又怕你会说我，所以我就自己一直。 但是过了两三年了，如果当年你推荐，也许我会很愉快的接受。 而且，就是你有的时候你出去旅行的时候，你其实是想改变一下自己。然后你比如说有什么地方你在自拍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好看呀什么。但是每一次旅行我都会带它，我真的会带它。 真的吗？ 但是带它我也不会用，就是会忘记，因为觉得就特别傻。 那你为什么要买呢？ 所以这就是症结呀、啊，就是买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好，而且这是很小一部分。我们家里有大口袋，就全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我挑的已经是就是花色，不是那 样。你给我们家闺女贴脑门上吗？ 而且很怪的就是，我买了很多那种其实特别丑的样式，这个已经是很好看。我还有一些没拿的，你比如说蝴蝶，什么就是那什么太阳之神，什么就我没有买老虎 贴上 了， 你就是神奇女侠。 总而言之，就是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记得这个东西是在深圳买的，好像是，就深圳有一条街，就都是那种、 哦。我以为是在某个海岛，原来是深圳。 没有没有没有，你一看上面的那个花样，一看就是咱们生产的那种东西。然后当时就觉得这个东西好酷啊，然后一定会用很长时间，每一次出去都可以用。结果到现在可能大概已经用了一两张吧。 所以这个、就是、 送给你了， 我拒绝。 你想要吗？ 还给你。 你别了，我家里还有很多。 我们上半时段还有大概三分钟的时间，这样海鸥你再来介绍一样你买的东西好不好？这个太重头戏了，我觉得我们要留到最后说。这个我真的完全 都不想说，你知道吗？ 这个东西你来讲一下吧。这个其实我也有，你先来讲你的经历。 啊，这你有是吗？ 我 真的很想给你，因为它太占地方了。 我绝对不要，我那个已经坏掉了。 你能看，就现在这个上面还夹着一根我的头发，可能是。这个东西当时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就是说他说可以三分钟在早上起来那个上班之前三分钟就可以搞定一卷的头发，但是我后来发现三十分钟也搞不定，而且不仅搞不定，他还把我头发自己的全都拽下来，你看现在还在上面，还弄不下来了。 这是在哪儿买的？ 哇，你在上海买的，而且还是一个专柜，当时就被那个导购给安利了。 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这种心情，就是女生在出去旅行的时候，通常会心情大好，就觉得说好开心呀、啊，很幸福，那种很满足的心情，就觉得说这个时候就会觉得可能平时不会买的东西，但是在这个阶段你就会愿意花钱去买它。 而且那个阶段你会觉得什么东西都很便宜，像占了便宜一样。他当时跟我说打八几折呀， 恨不得回来买不到。 对对对，他就是这么说的。 这个你是多少钱买的？ 我记得好像500多块钱吧，不到600块钱。后来我在网上发现有很多也就200-300块钱。 所以也要提醒大家，在出去旅行的时候，无论你去哪里，你买东西千万不要头脑一热。 对对对， 买之前你先想一想，回来我还能不能用得上啊？这个衣服买完回来还能不能穿呀？或者说这个口红回来还会不会再用？这样可能会减少很多花销。 但是你这样说，你自己心里虚吗？ 我很虚，因为可能之后出去的时候还是会乱买，不然怎么给大家分享呢？ 好吧，那我们就为了大家，然后多乱买一点就好。是的， 所以这个东西之后你就再也没有用过了， 再也没有用过，封存到现在大概也有一年了吧。只用过一次，只一次哦，因为我发现他骗我。我半个小时我都没有卷好，而且卷出来特别难看，而且它还会夹头发。 对，这个其实有很多牌子都有出，我无论任何牌子，这个东西不是很推荐给大家。是因为当时我也买了一个，但我是在网上买的很便宜的那种，大概就100-200。 那个是假的， 有可能是假的。然后呢，它当时一卷就把我的头发完全卷进去了，然后再蹬出来的时候，我的头发下面就 焦了， 对，感觉烧焦了、嗯、所以如果要是没有这方面卷发经验的女生，我不太建议用，会稍微有一点点危险， 而且不是很好看。它卷出来的那个效果跟就是那样正常卷发棒卷出来的还是不一样。 是的， 对。但是我当时在专柜的时候，他给我卷的真的很好看。 嗯哼， 所以受过训练还是不一样。 要不你把这个给我拿回家，我试一试。 我求你了，快拿回去吧。 看看能卷成什么样？ 很占地方。 这个我拿走喽。 拿走吧， 交换成功了。好，我们上半时段节目就是这样，成功交换了一个没用的物品，不知道我拿回家会不会有用。也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今天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嗯、我们下半时段再见喽，我是小雨，拜拜。 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有请女神小雨闪亮登场。 北京时间的4:31，欢迎回来，这里是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今天是奇妙的旅行环节，我跟海鸥呢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在旅行当中头脑一热买回来但是根本没有用的东西。 对， 嗯，再次欢迎海鸥。 我是多少？我知道你在等我说这句话。 好了，不是我说的哟。好，下半时段一开始 是不是该到吐槽你的时间了？ 对，我先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最近在我的日本之行当中，其实不是我啦，是我老公买了一样非常无用的东西。它是一个拼图，是当时我们在草间弥生的一个展览上面，在京都碰到了之后就觉得很新鲜，然后进去看了一下展。我老公很喜欢草间弥生，这个拼图的图案是他非常有名的一幅画。 请问这是个什么东西？ 就是一个裙子呀。 裙子， 对，它是一幅画。然后当时最奇葩的是，其实我们大家已经拼了一幅，为什么我还能拿来一个没有开封的呢？是因为我老公说我们要买两个回家，一个拼，一个收藏起来。但是它这个拼图有一个 bug， 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bug 在哪里。是它上面看我们的屏幕都已经开始有点密密麻麻的，因为它都是那种，它的风格就是这样，有很多很多点和线来组成的。 所以它的美感在哪儿？ 你听我讲完嘛。就所以你在拼的时候会很麻烦，因为你完全无法说按照它上面的这个细小的细微来对比那个块，所以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拼的是对还是错，所以拼起来很纠结。那个拼图我们在家里拼了整整一下午，大概只拼出了下面这一行字。 它拼出来有多大？ 拼出来大概60×60， 那还挺大的。 挺大的，我们只拼出了下面这一行字母。 我想问你们，有可能的把它都拼出来吗？ 可能拼不完，因为拼的时候就会崩溃。 我的妈呀！都问题是这个裙子，其实如果你们喜欢这种风格，我可以多给你画几张。 它有500块， 它美感在哪儿？好吧， 没有，它这个艺术家的背景，草间弥生，如果了解的人就会知道，他是一个精神上有严重问题的人。 看出来了， 他人家很有名的，他今年已经很大岁数，大概70-80岁了。然后他此生一直都是在精神病院度过的。然后他的画现在已经非常值钱。 所以你们是在做慈善了？ 啊，不是，是真的很喜欢，但不是我喜欢了。 好，这个我不会要的， 完全不明白这个东西买回来是为了什么，还要收藏起来。 你收藏起来吧，是的，我绝对不会要的。 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展示的一个东西呢，是女生可能都会有的症结。当时有一次，某一次旅行，忘记是在哪里了，在机场免税店里。免税店里的时候呢，那个某一个专柜的柜姐就来跟我说，说今天 柜姐， 你只要买这一家这个牌子的这个套装，就会有一个很好的赠品哦，赠品非常值钱，会送一个噔噔噔很无聊的一个化妆包，以及里面有一堆的试用装。对，试用装，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牌子。当时我就觉得，哎，送了 这 么多试用装， 还 不错。但是拿回来，我完全看不知道它是用作于哪里的，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所以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开封过，而且它的包装都不大，出去旅行的时候也想不到会用。 那可是这个，当时你是买了其他大的包装，他送的。 对啊，所以就会觉得很划算。 这个其实还好。 对，然后当时我推特的那个姑娘，她说平时都不会送，只有这一天送，那我怎么能够抵挡这种小便宜？我就觉得天哪，我太会过日子了，买。 好吧，这个其实还好了， 是吧？ 还可以， 这个你会想要吗？ 如果出去旅行的话， 如果出去旅行， 我觉得还行啊，有这样一套的话，其实基本的护肤就可以了， 嗯， 这个还可以，这个算你勉强及格了。对， 另外呢，要跟大家讲的一个。是好几年前，大概是2014年。 我的妈呀！ 我跟我一个姐姐去日本的时候，最后走之前，这个很崎岖哦。走之前，在一个迪士尼的店里面，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小挎包。看，注意，它一个挎包，它得这样，咦，挎在身上。 郭天宇，我很郑重的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Uh-huh. 我认你快10年了，原来你是这种品味。 你听我讲，你听我讲完，我觉得天哪，这个小包虽然跟我平时穿衣风格很不搭。但是它非常卡通呀，可以体现我的少女感，并且它里面可以放进去一个手机，而且吸引我的点是还有一个能把人脸照的变形的镜子， 所以 可以时刻照自己的口红啊、补妆之类的。 你放的这个手机是它能放多大的？你现在手机放得进去吗？ 放不进去啊。重点是当时我没有买，我犹豫了一下，这还不是重中之重哦。重中之重是我一直在想着这个无聊的包，回来之后我又托我在日本的一个朋友帮我去迪士尼的店里买了这个包，而且这个东西还不便宜，我又去买了这个小包，非常的无聊。那个时候用的还是手机，用的还是 5S， 所以还是可以装的。 这个你可以留给你女儿，真的真的真的， 我就会觉得我平时穿衣风格都是很素净的，如果挎上这样一个东西，就会显得我整个人充满了少女感。 或者是你晚上出去遛弯的时候，你背着它还好 啊。所以你们都不觉得它很可爱吗？ 不觉得， 这个很新哎，你不会想要吗？ 我不 觉得非常精致吗？ 一点都不会， 真的 吗？我觉得这个还不如我的那个纹身好呢， 比你那纹身强太多了。 不会的，你好好留着吧。 那我们把这个包和纹身贴一起打包送给网友吧， 也好也好。如果谁要的话，谁需要的话，最好能够物尽其主。 另外呢，是我最近刚刚入手的。大家知道，在日本旅行，他们会有很多那种硬币， 嗯， 所以我每次一到日本，都会新买一个零钱包，一定会买， 嗯， 或者当时完全能用得上。当时呢，在京都的时候，有一家 Hello Kitty 的一个限定的店，都是京都特色的。我就在小店里面，觉得其他娃娃什么的，我也没什么可买的，那怎么办呢？我就挑了一个这样小小的零钱包，结果回来之后发现根本没用，因为 那你当时用上了吗？ 当时也没用上，因为当时我已经买了另外一个小狐狸的。就是想着换着用，但是也很懒得换着用，所以里面还是全新的哦。看， 而且你买的零钱包也太小了点吧，你稍微大一点也好呀。 对呀，它就是为了专门放硬币的，在日本很实用，但是回来之后咱们平时连现金都不带， 对啊， 根本就用不上， 对啊， 所以成为了很鸡肋的东西喽。大家当时在旅行的时候，以后也可以当下想一想，这种东西到底回来还能不能用得上？如果用不上的话，真的。就是虽然这个东西不贵，但是这种东西买多了其实也是一笔不小的花费， 而且你堆在那里根本没有用。 对、啊、 就是扔也扔不得，然后留着呢又觉得根本就不会用。 对，你说把它扔进垃圾桶吧，我又扔不下去、嗯、还挺可爱的， 而且毕竟是新的。 对呀、啊，好了、 我给你一个好的办法，以后谁家的宝宝比如说过生日啊或者干嘛，你就送给他就得了，就是好歹对于小孩来说他还是个东西。 嗯哼，好了，那我以后留着送给你家孩子吧、 好吧，你拿过去吧，这东西我也不会要了。 好，我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嗯， 噔噔噔， 哎，这又是什么呀？ 这个是我觉得旅行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入的坑。如果你在某一个城市或者某一个国家看到了某一些卡通限定版，你就会很想要。 哎，我发现女孩会这样的，只要她外表好看，有些东西就根本就是无法抵挡、嗯。 对，当时呢是看到了。亚洲某一个国家，它出了很多 LINE 这个系列的卡通人物的化妆品， 是挺可爱的， 对，很可爱。嗯、不但有布朗熊呀、可尼兔呀，还有这个他们家族里面的小鸭子，我全买了。 就是同样的东西， 哦、同样的东西， 样子的都买了， 我全买了。你知道背回来有多沉吗？还有那个，还有小香皂什么的，全都买了。 那其他的都用了吗？ 没用啊。 所以你只是拿了一个，挑了一个来给大家看。 对对对对对，因为实在有点沉。所以这种东西跟大家说，建议大家不要买，因为它也不太好用。 你用了是吧？ 我用了一个布朗熊的。 哎，我跟你说，这种东西啊，适合你老公用。 嗯哼， 因为他就是好不好用，对他来说也不太有所谓的。 洗脸就行了。 对对对对。 要不我把这个送给你吧，你要吗？ 我不要。 接下来我的物品里面还有一个没有跟大家讲， 其实这个还好啦，这是也是我这次在日本买的一个口红，当时我很迷恋它，是因为女生平时用口红用习惯了之后，会有一点选择恐惧症，包括有一些大牌的口红涂在嘴上，会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到了冬天之后，尤其我这种干皮，我的嘴会起一层一层的皮儿， 是的， 对。所以呢，当时我在日本发现了这个很廉价的品牌，它非常便宜，大概人民币不到100块钱。可是它涂上之后，里面就像加了一层润唇蜜一样，完全不会干， 颜色也很好看。 对，甚至让我觉得比大牌的还要好用。 那它是什么之类嘞？ 我一气之下买了4-5根一模一样的。 一气之下， 我觉得这么好用的东西，而且我在回来在某宝上搜了一下，要贵很多，某宝上竟然卖295，我觉得太贵了。所以 看看， 对，所以我就买了很多根，颜色都差不多的，因为它卖得很火，所以它所剩的颜色也寥寥无几，我就买了很多根，所以我就有很多一样的，就变得有些鸡肋。这个你可以拿走， 这个我可以拿走， 真的非常好用。你可以给大家，让导播老师给你一个近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牌子，就是日本很有名的一个药妆品牌。 能看到吗？ 等一下，我帮你调一下镜头。OK， 可以了。它真的很便宜，在日本本土，大家在任何药妆店都可以找到，有很多颜色可以选。但是呢，它有一点稍微有一点点不同的是，因为它可能用的东西是比较天然的，因为有滋润的成分，所以颜色没有那么的艳，你得挑。但是我今天带来这一根是红色系的，所以应该还好，就真的是很滋润。 我回去试一下，下次的时候， 要不你现场感受一下？ 现在就打开啊？ 可以啊。 我抹的这个，我抹的冬天的那个唇膏会比较难擦一点， 好吧， 我下次来的时候吧，给你们做个测评。 接下来还有最后一个，是每一次出去旅行的时候，我跟我老公都会被吸引的这种手工制作的洁面皂，这个是京都限定，只有京都有。 哎，这种东西我也会常常买， 会常常买，但是回来之后发现我不愿意 用啊，对呀。 但是当时你就会觉得哇好棒啊，回来可以洗澡呀洗脸呀，很全能啊，而且价格又很便宜，送别人也很好。最后发现无论是自己还是别人根本不想要这种东西。 对， 也提醒大家以后出门，除非你真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香皂控，不然就不要再买这种了。 其实很多人如果要是买的话，好多是送人，但是你会发现其实你送了别人，对于别人来说也是鸡肋。 对， 就是你收的时候你觉得也挺好的，但是你拿回家了之后其实也不会有人 用的，就放在那儿。 对对对，所以你那个也拿回去吧，都给你老公消化掉吧，慢慢的他2年之内不用买洗面奶了。 所以我的物品已经全部介绍完毕了，有任何一个是你想拿走的吗？除了口红？ 除了口红还真的没有。哎，我觉得好鸡肋啊， 我还不想给你呢。 好吧，你留着吧，你慢慢的，要不然传给你闺女也行。 好，我们看到还有几种东西没有介绍， 我的重头戏都没有介绍。 你的重头戏， 对， 你能不能先来解释解释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这个我其实特别想跟你安利一下，就是这个牌子的珍珠粉，也是我的一个特别好的朋友给我安利的。当时是 专门坑朋友的一个朋友吗？ 你懂的，你懂的。然后是在我婚礼之前，他跟我说，他说你不要抹，不要涂。就是其他的什么护肤品，然后也不要就是 婚礼之前用这种东西坑 你。你听我说，然后他跟我说你不要就是瞎敷面膜，万一要是出现什么就是过敏反应什么之类。 啊、 然后我就说那用什么呀？我也不能不护肤啊。他说我给你推荐吧，他说这个特别好，纯天然的那个珍珠粉，然后或一点儿就是什么化妆水啊之类的，然后抹在脸上就会很白很亮。 我以为是和一点芝麻糊， 然后喝了是吗？然后呢，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你用过吗？他说我在用。他说我脸就是现在特别好，什么也不起包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买了。而且我跟你说，重点是这个东西，我是在专卖店里买的，这一袋儿就40多 啊，这么贵吗？ 小袋儿就40多， 我还以为2-3块一袋， 40多好吗？ 那一袋能用几次呢？ 一次啊， 所以你买完之后一次也没有用过。 我用了一次，但是我用完了之后，它有一个很大的 bug， 就是其实它真的是那个，就是你洗完了之后真的脸会白，真的会白。你不要那种表情看着我，一脸的嫌弃。但唯一的问题是，它珍珠粉抹在脸上之后干了，它会往下掉，你知道吗？我那天抹了一次，我们家满地全都是白沫 啊， 然后我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好 low 啊。 你当时买了多少袋？ 这只是一半吧，反正我记得我当时一共买了。它是399，然后多少十几袋还是多少袋？反正它就是，它还打折了呢。它就是说，它说几百块钱的你会比就是一袋一袋买要便宜很多。然后我就买了。 我当时想的很好，我想我婚礼之前一天一袋，一天一袋，一天一袋。后来，哼， 你快拿走吧。 哎，你真的，你回去用用，你试一试，你试试。 我不用，我拒绝，我不用，我不用。 好，最后你来跟我们大家讲解一下这个东西。 我这个我真的不想说。可是你的 这真的是你出去旅行的时候买的吗？ 我出去旅行的时候买的， 在哪？ 是在，我想想，这个好像是在香港买的。 嗯， 香港买，你。 嗯哼， 你的人生中没有那种时刻吗？就是，你突然间在微博上啊或者什么发现别人的安利，就是别人弄了那种假的睫毛，觉得特别特别的好看。 嗯， 然后那个时候还没有就是现在接睫毛的那种技术呢。嗯、然后我的幻想中就是觉得好像这种假睫毛每天会很方便啊，早上上班起来的时候就贴一副假睫毛会很美。然后当时去香港的时候就被人安利了，我还买了10盒。买了10盒，我现在只是拿了2盒过来，我想送给你。 我不贴假睫毛， 但是现在已经不流行了 呀。对啊，假睫毛很难贴。当年流行的时候，我在日本会买很多假睫毛回来，还会买那个睫毛胶。 对对对。 然后你知道吗？早上起来出门的时候，如果你要贴，如果今天你见到我本人，我是贴了假睫毛来见你的，那说明你一定是我非常重视的人。 对对对对对。 或者是你在我眼中美呆了，我不能输给你，我才贴了假睫毛。因为你们不知道，女生贴假睫毛有多么的麻烦，就是它那个胶会随时开，尤其是冬天这种干冷的天气。 是的， 我深有感触。就算我用了日本那种非常强力的睫毛胶，可能在大风中呜呜一吹，你的睫毛就开了一半。你要时刻身上装一个小镜子，把镜子拿出来看看，我睫毛没掉吧？哦，没掉没掉，那就好。但是之前我还有一个朋友，我们一起出去玩，忽然刮了一阵大风，他第一件事情是挡住自己的睫毛。 可是我当时在香港的时候，他真的是用了不用5秒钟就把我的一副睫毛都贴好了 啊，真的吗？ 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东西很柔软，他说在大陆买不到的，大陆买的那种就是说是什么日本进口的东西、根本就没有那么柔软什么之类之类的。然后还送我2个什么特别好的胶水、他说你贴了之后你不用专业的那种东西卸，你是卸不掉的。 嗯哼， 然后我就很欣喜，我老公也在，我很欣喜的背了10盒回去。 嗯哼， 我大概贴了可能2-3副吧，就跟你说的一样，每天早上用半个小时去贴这副假睫毛。后来我发现你一旦贴了假睫毛，别人见到你的时候就会说，哎呀，你今天怎么 这么隆重呀？ 对啊，这么隆重呀，你为什么那个一定要贴假睫毛？就会发现好像贴假睫毛 也不太好。而且重点是我在早期贴假睫毛的时候，最早期还没有那种黑色的胶， 是 白的。 对对对， 如果你弄不好的话，就会有一个白的边露出来， 很丑。 而且万一你的假睫毛翘起了一个边起来，也很尴尬。 是的，是的。 所以这个东西无论是任何牌子、任何地区、任何厂家、任何手工的，不推荐大家来使用。 所以我就是现在家里边这种东西特别多，满满的一个柜子。 嗯哼， 还有最后一个，我觉得这两个都还好。我觉得这两个你可以，就是起码也要交换一点东西吧。 这是什么？ 左手边的这个是我去新西兰的时候，它一个当地特别特别有名的一个牌子的护手霜，而且价格也很贵哦。 这个护手霜很棒呀，为什么不用呢？ 问题是， 而且外包装也是好看的，放在包里也很方便。 这个、就是之前咱们刚才说的那种，它是一个套装，它是3个装的，然后那2个的味道还不错，这个的味道我觉得怪怪的，它是玫瑰味的，但是我不是很喜欢。 因为怪才要送给我，这是什么朋友？ 可是每个人的喜欢不同啊，没准你就觉得还挺好闻的嘛， 所以我就是个怪人喽。 然后这个呢，其实这个很好用，这是日本的一个牌子，它是一个唇膜，尤其是在尤其在冬天的时候， 唇膜、手膜、脚膜，呵呵， 不是，你听我说，我为什么？其实它真的挺好用的，因为比如干裂啊、干皮的时候，你晚上敷一个，第二天会感觉还不错。 是揭掉还是自己会吸收的那种？ 它会就是变薄，就是它是那种像。硅胶一类的那种东西吧，你抹15分钟之后，然后把它撕下来，就变得很润。但是它很不适合我， 为什么呢？ 因为我晚上一直要吃东西，不真的，你不要笑，我一直在吃东西，然后我就没有时间敷它。 15分钟你都不能闲下来吗？ 我一直在吃啊，我要吃零食，我要喝红酒， 还有鸭货， 还有鸭货，还有水果，我没有时间抹它。我抹它的话，我很着急。 这个理由。我手动给你点赞， 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东西适合你，反正你晚上又不吃零食。 可以啊，那这个东西我就收下喽。 是的， 不然我们今天交换大会很失败。 对， 我要把这个唇膜拿回家， 对， 试一下，看看能不能让我的嘴唇变得更滋润。 这个还不错。 嗯哼， 护手霜你试试那个 护手霜，我也拿走。所以今天我们两个带来了很多东西，只交换成功了一个护手霜和唇膜，以及我的一支口红。 其实还是这个东西利用率高一点。 是的。 好了，也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朋友之间可以经常来做这种交换 大会。 我们以后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来推出这种系列的主题，来给大家怎么说推崇一种观念吧，就是说你不用的东西不要浪费，也许你的好朋友或者闺蜜他们会喜欢， 也不要瞎买。 是的，也不要瞎买，尤其出去旅行的时候。 对， 好了，接下来短短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环节，秘密话语。 我有个喜欢的话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进入到秘密花语环节，想跟大家用简短的时间来讨论一个小问题，也是一个网友发来的吐槽。他说，我想跟大家探讨一下如何在避免尴尬的情况之下来提醒抽我的烟、用我的香水、用我的化妆品的朋友不要再来我们家了。 这种情况其实 在大学或者是留学生之间可能会经常出现。 对， 因为我忽然想起来我老公之前跟我讲过，他说他在英国上学的时候，他们不是会跟自己的室友一起来共享 share 一个厨房吗？他可能买了很多鸡蛋啊什么的，结果第二天发现室友把他买的鸡蛋和牛肉全都吃了。 这么自觉？ 对啊，我不就吃你俩鸡蛋和牛肉吗？你怎么那么小气？我不就张瑶，我不就穿你一个鞋吗？你怎么那么小气？你是这样的人啊？ 穿鞋？ 对啊， 鞋还能借呢。 之前我有一个，我要吐槽喽。我们宿舍的女生就是这样的情况。 我知道是谁。 对，她经常会一年来一次北京，来到我们家，穿我的衣服，用我的化妆品。 等等，她不会听吧？ 她应该不会。最后在走的时候还要带走我家里的化妆品。 我记得那个时候她要用你的海蓝之蜜，而且很大力的用。 对，她会用我的那个很贵的那个面霜，然后大力的用，她会挖走想要带走。如果我不给她，她都会说你怎么会这么小气的人。还有穿我的鞋，连冬天的打底裤也要穿我的。其实这种人真的是四处存在，你不能说他坏，他可能不坏，但是 他没有那根弦。 我们应该怎么提醒他？就像咱们这种人，可能我又没有一个契机，就是我没有那个脸皮去来跟他讲这个事情该怎么办。你有没有好的办法？ 我其实我有的时候也很难。你比如说，如果真的是就是咱们之间的关系到那样，你比如说你跟我说，哎，我现在就是嘴很干，然后我用一下你的口红或者什么之类的还好，但是很多人没有到那种程度，然后他说把你的口红给我用一下，我觉得很难受。 我觉得我跟你不熟啊， 对，嘴对嘴的东西怎么用呀？而且 除非是亲朋友。 对，但是如果要是那样的话，我基本上就会很直截了当的拒绝。我说我在这方面有洁癖，就是你必须要直白的告诉他，因为其实你用任何方式他都不会懂的，因为那种人他既然能这样的话，就说明他不会没有那根弦儿，所以这样的人你就不如直接的告诉他。 真的吗？ 就下回有人要穿你的鞋，你就跟他说不行，我有脚臭。 也提醒这位跟我们吐槽的朋友，你平时在生活当中也可以就是不要再让自己那么难过，直接告诉他就 好了。对对对，直接告诉他了。而且如果要是真的朋友的话，我有些癖好就是我真的不行，我跟你说你也不会生气的。但如果要不是真朋友的话，我觉得也是无所谓了。 真的吗？ 我觉得无所谓了。所以你会借我鞋穿吗？ 我会。 真朋友。好的， 我还会给你海蓝之谜抹。 好的， 我还会给你口红。 我能带一个小瓶挖走一点吗？ 可以，我可以送你一整瓶。 好的 好了，希望大家的朋友都像我们关系这么好。今天就是我们女神百分百的全部内容了，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们活力酒吧接下来更精彩的节目。接下来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酒吧活力榜，明天见喽，拜拜 拜拜。 Shake your